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88集，这个条件是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，同时这也是唐默可能得到他们异能的范围。唐默逼得白若瑶自断一臂，由此得到他的异能，一双手臂应该能得到这两个人的异能。两个回归者原本还想从年轻女人那儿得到食物链，和年轻女人交换条件，邢思琪眸色一暗，本要答应，中年男人却一眼识破了他的谎话：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的食物链。邢思琪耸耸肩，他确实不知道这两个男人的食物链，他只是从唐默等人的行为里推出了自己的食物链。中年男人脸色铁青地走到唐默面前，唐默拿起傅文铎的匕首，手起刀落，一切快得不可思议，锋利的匕首劈断成年男人的两条手臂，就好像在切豆腐，血液瞬间喷溅出来，中年男人痛苦地吼叫起来，脸颊抽搐。过了三分钟，他的血止住，唐默凑到他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。接下来是年轻男人，唐默如法炮制地切断了他的两条手臂，并拿走了他的一个道具。四条手臂落在血泊里，唐默打了个响指，火舌瞬间卷住了这四条血淋淋的手臂。年轻女人眯眼嘀咕道： 异能。 唐默淡笑道：哼，还是道具呢。年轻女人闭上嘴不再说话，中年男人抬头说：你拿走我的手臂是为了泄愤。刚劈断手臂就拿火烧掉，唐默根本不需要他的手臂。唐默说：猜对了。半个小时后，王小田驾驶着南瓜马车回到房间，他刚下车赶忙捂住嘴巴，一副惊慌失色的模样，夸张地说道： 啊，这是什么？哪来这么多血？好可怕呀，我好害怕。 喊了半天没见人回应，王小田抬起头来，发现这群人类根本没有一个打算来安慰他。 懂不懂怜香惜玉？ 王小田撇撇嘴，一脚踩进血泊，踩出一个个血脚印，走到七人面前。王小田靠着南瓜马车，懒洋洋地说道： 啊，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我要去当王妃，没时间陪你们玩这种幼稚的游戏。好了，你们有话想对我说吗？没有？那我走了，你们赶紧滚吧。 年轻女人直接说： 我知道我的食物链。 王小田狐疑地看她，年轻女人淡定地说： 我的一条食物链，邢思琪到傅文铎到唐默。哼，算你对。你怎么知道你的食物链的？你听这几个坏蛋说的？ 王小田哼了一声： 这个小女孩刚才对你说了两条食物链吧，一条是她到傅文铎到唐默，另一条是她到傅文生到傅文铎。 王小田没否认。年轻女人指着陈珊珊继续说： 因为她说了两次，他们四个人包含了四个等级，如果四个人是同一条食物链的，只需要说一次就能全部通关。这就证明一件事，他们四个人分成了两条食物链。是我蠢了，我如果没在回答达尔文测试的时候透露我的线索，他们就不会这么轻易地知道答案。 傅文生缩缩脖子，因为这女人又瞪了他一眼。没错，在第二轮达尔文测试的时候，傅文生突然说哪怕他输了，他也不会吃陈珊珊，他会吃掉年轻女人。年轻女人从来没把傅文生当一回事儿，因为之前这个小男孩的表现糟糕极了，完全像个被哥哥带到这个级别的玩家。傅文铎、傅文生，所有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两兄弟。傅文铎十分出名，在回归者世界里也颇有名气，傅文生就是个跟在他身后的米虫，没有哥哥绝对走不到这里。 邢思琪是这么猜测的，所以他从来没想过这个弱鸡小男孩会对自己下套，于是他被套出了一句话： 是我告诉他们，这个小女孩也是这个小男孩的食物。 傅文生大于陈珊珊，小于傅文铎。傅文生大于陈珊珊，小于唐默。这就是陈珊珊上一轮告诉王小田的两条食物链。第一轮游戏里，年轻男人是第四等级，陈珊珊轻松套出了他的线索。他的食物是一个女性。这个时候，年轻男人的目标就变成了两个。当时在第三等级的陈珊珊和当时在第二等级的年轻女人。第二轮游戏，唐默拿到了陈珊珊的球，确定自己是最高等级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吃掉他。另一种答案瞬间被排除，年轻男人应该吃掉的是年轻女人的球。换到第二轮游戏，就是傅文铎应该吃掉傅文生的球。再加上第一轮游戏中年轻女人说傅文生肯定是自己的食物，差点要吃掉傅文生的行为，这时就已经出现了一条完整的食物链：傅文生大于邢思琪，小于傅文铎。回归者中不乏聪明的人，唐默从来不敢轻视任何一个回归者。这个年轻女人十分聪明，她的推测完全没错。年轻女人不解地说： 但我不懂，你是怎么确定唐默可以吃掉这个小男孩的？ 第二轮游戏里，唐默是第三等级，也是最高等级，可是他为什么吃掉的是傅文生的球，不是年轻男人的？陈珊珊是怎么确定答案的？陈珊珊回答道： 我们第一次交换线索，唐默哥哥说他的线索没有意义，你们都不信他。但是你还记得那时候我说的是什么线索吗？ 唐默是黑塔放进游戏规则，点名杀掉可以获得奖励的高级玩家。陈珊珊只是个貌不惊人的小女孩。她这么一说，三个回归者谁都没想起她当初说的线索。年轻女人回忆了半晌，猛地一惊，喃喃地说： 你说你的线索没有任何意义？ 陈珊珊神色平静： 是，我说我的线索没意义，你们都相信。唐默哥哥说这句话，你们都不信，因为在我的眼里，我只是个路人。你们真正想淘汰的是唐默哥哥，淘汰我、关注我并不重要，所以我当时撒谎了，你们也都没注意。 年轻女人突然明白： 等等，你从那个时候就…… 我一开始就知道你的球是我的食物，也就是接下来的两轮，小生的球是唐默哥哥的食物。 只是没说而已。年轻女人沉默许久，突然笑了起来： 所以你们唯一怀疑的就是你的球是不是他的食物。 他指着陈珊珊和傅文生： 你没从这个小男孩身上得到线索，或许是因为他看到的线索真的没意义，或许是他没办法把自己的线索告诉他们，所以你们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，因为这个球曾经是我的。 在紧张的达尔文测试里，每个玩家的神经都高度紧绷。年轻女人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她知道傅文生在说谎，所以陈珊珊不敢大意，直到第十一道题，她才让傅文生配合演戏，让年轻女人掉以轻心，对傅文生的那句“那我就吃了你”表现出不以为意的态度，因为她知道傅文生的球可以吃掉两个第一等级，两个第一等级都是她的食物。一切真相大白，年轻女人冷笑一声，指着两个男回归者： 你真的知道他们两个人的食物链？ 陈珊珊迟疑了，没有开口。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： 我有说过我们知道吗？ 两个回归者刷的扭头，不敢置信地看向他。杜德愤怒地说：你说什么？年轻男人怒吼着冲过去，如果他有手，他现在一定狠狠地将傅文铎砸到地上。拦住年轻男人的是一把粉色小阳伞，圆圆的伞头抵在他的咽喉上，正好抵在那个闪烁的金色三位数字上。唐默歪过头，微微一笑： 是你们说要和我们交换条件的。我们从来没说过自己知道你们的食物链。杜德怒吼： 唐默，傅文德！ 出主意的是陈珊珊，吸引仇恨的却是唐默和傅文铎，毕竟他们名气大。傅文铎挑挑眉，没出声。 你们的食物链是我的推测，因为线索太少，我只能推测出这么多，有八成可能你们的食物链是对的。 年轻男人愤怒地想要将这个一脸淡定的小姑娘撕碎，中年男人更成熟一些，他虽然恨极了，眼睛充满血丝，可是他竭力冷静下来，抬头看向正在笑嘻嘻看热闹的王小田，咬牙切齿地说出一句话： 我的食物链，邢思琪小于杜德，杜德小于廖峰，廖峰小于傅文铎。 王小田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，片刻后他摆摆手： 真没意思，你们都通关了，好无聊。喏，这是你们的奖励，我继母种的南瓜可好吃了，就赏给你们了，不用谢我。 一边说着，王小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七个南瓜，随手抛给了七个玩家。两个南回归者没有手，南瓜砸在了他们的脸颊上。唐默拿着这颗南瓜，他的心里突然闪过一个不好的猜测，他用力地擦拭南瓜三下，很快一行行小字浮现出来： 道具灰姑娘的小南瓜，拥有者唐默，品质垃圾，等级一级，攻击力五，砸人可能有点疼，功能好吃，小矮人挺喜欢吃，限制没什么作用，可能是他最大的限制。备注：辛辛苦苦打游戏，一朝回到解放前，想开点，至少他还挺好吃。 唐默无言以对，年轻女人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她说： 通关游戏的奖励只有这个？ 王小田不耐烦地说： 干什么干什么，你还想要什么？这个还不够？你们这些贪心的人类。 傅文铎冷冷地说： 如果没找到自己的食物链，没通关，会怎么样？ 众人一惊，王小田看着傅文铎，慢慢的他划开嘴角，露出一个恶劣的笑容。 怎么样？不怎么样呀，你们不通关就得不到我的南瓜，得不到我的南瓜就不能吃到这么美味的东西。哇，你们好亏啊，通关真是太好了。 众人无言以对，失去两条手臂的男人们愤怒地咬紧牙齿，发出嘎吱嘎吱的磨牙声。通关游戏，获得灰姑娘的小南瓜，不通关游戏不会受到惩罚，只是得不到她的小南瓜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